我不太够恨，谁知我喜欢你心里的朋友。如果这一刻我给你所有信心，容许你一亲，你可会心平衡？来不要紧张，快些爱，不要再等，难得我守恒，你再不必去问，让